龙尾就喺郑直之中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浪翠园三期。咁啱啱收到宗最新嘅交通报告啦，就系、是、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而家只系一带咧车多少少啫，就系、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一带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启禀皇上，恭亲王又传嚟语音讯息啊！ 又系佢成日传啲假新闻俾我，今次又点啊？ 皇上，我听啲宫女讲咧，有个电台节目会帮手破解网络迷思，你要唔要听一下？ 我知道，逢星期二朝早十点四嘅《开心日报》。谣言止于 Fat Chat 是香港电台第一台嘛，使你讲。 乜都有哲学。 主持吴文芳。 广告呢，佢係一个搅拌机嚟。有文化上边嘅嘢，有消费上边嘅嘢，有美学嘅嘢，有音乐。就好多嘢呢係涉及到你个态度。我哋喺邀请唔同嘅客人，佢哋同我哋 share 佢哋个生活态度、工作态度。喺呢个所谓嘅搅拌入边，佢哋有啲咩小哲学啦。 由6月12号起，逢星期六晚上10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6月3日，六四纪念馆被指未领所需牌照，支联会决定暂时闭馆。 样本与疫苗病毒株吻合，当局删除南警个案。 特首称本地个案基本达至清零，但周边疫情反弹不能松懈。 刘鹤与耶伦视像通话，双方称中美经济关系十分重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晨啊，六月三号八点十一分喺千禧年代咧，有萧乐文同大家见面嘅。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嘅。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喺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咧，天气方面啦，而家系29度啊，相对湿度85%。咁另外有个警告都要留意噶，有个酷热天气警告嘅，咁大家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咁仲有咧，关于六四嘅，想同大家讲，有关于维园嘅晚会啦。之前支联会咧就系申请个集会嘅，想喺六月四号当晚，咁啊不获批准啦。警方就系反对申请。见到嘅报章咧，亦都引述啊一啲消息就话咧，警方会喺六月四号当日咧嘅各区咧会部署警力超过3000人，咁即系超过一成嘅警力啦。咁另外有关于支联会喺旺角嘅六四纪念馆咧，系之前喺星期日咧就系重开噶。早前食环署就是上门巡查，话纪念馆是没有这个公众娱乐牌照。支联会昨天就宣布了，话是会暂时闭馆，话要进一步是咨询法律意见的。这个可以请一位嘉宾跟我们讲一下，有行政会议成员亦都是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早晨。 早晨，朱龙文。早晨。 早晨，汤家华，讲下因为而家见到六四纪念馆嗰度咧，就系话暂时闭馆，亦都见到之前食环署系有质疑过佢哋系未领有呢个公众娱乐牌照嘅，咁可唔可以讲下根据呢个条例咩场合或者咩场所先要领呢个牌照咧？ 其实嗰个实际嘅要求就系，如果你系有容许公众去走入你个处所嗰度咧，系做一啲即係同娛樂有關嘅或者公眾活動有關嘅嘢咧，咁就需要符合某一啲條件，包括係消防嘅條件啦，咁就係需要領牌。但係其實實際情況究竟呢個即係六四紀念館喺即係設施方面啊，係咪真係違反法律嘅要求啊，或者未 符合法律的要求呢、這個我完全不知道的。我都覺得都是有待是食環署去檢查。如果即係之前會認為喺法律上食環署嘅行動係不合法， 嗯， 或者不符合法律要求咧，佢哋有權向法庭申訴。 嗯，點睇你今次選擇即係暫時閉館呢個行為咧？ 我覺得呢個係負責任嘅行為嚟嘅，因為如果你係觸犯法例，咁你係冇可能繼續去即係違法去營運。咁、 嗯、 我覺得一個負責任嘅組織應該係遇到一啲問題嘅時候，如果需要法律釐清嘅，應該先關閉，然後即係睇下法律上嗰個意見係點樣樣。 嗯，喺本質上面六四紀念館呢一類係咪都算係展覽，所以係屬於娛樂嘅一類啊？其實 展覽應該係嘅，但係老實講，我唔係呢方面嘅專家，所以我唔敢。 Okay. 即係斬釘截鐵話一定係、或者唔係、我相信如果係引起法律嘅爭拗嘅，咁啊由法庭去處理咯。 因為今次我見公眾娛樂場所呢個條例都好講，即係個重點係公眾啦。因為佢哋入場有呢一類型嘅娛樂，如果佢哋改成一個即係會員制嘅運作嘅話咧，理論上法律上係咪就唔算係公眾入場？ 如果你係一個即係私人嘅會員所咧，咁就係唔係需要都需要符合呢個公眾要求呢、這個娛樂場所要求咧？我都唔係太過清楚，但係喺香港嚟講，公眾地方嘅定義就係任何人，如果佢係獲得准許而進入，佢係以付費或者唔付費都好咧，都會被視為公眾場所嘅。咁即係話咧，私人會所唔係等於咧係唔需要遵守，譬如好似消防嘅設備嘅條件啊。或者其他嘅公眾地方嘅法律上嘅要求啊，唔係等於係唔需要遵守。 O、okay, K， 即係改制都未必得啦，呢個都要睇翻成個環境。 要睇下佢嘅實際情況係點樣。 好啊，另外大家就關心啦，今年嘅六四晚會，而家警方就係、是冇批准佢哋嘅申請啦。咁有啲人就話，如果佢要公開悼念六四嘅話，喺咩情況之下先至唔會犯法啊？甚至唔會犯國安法啊？咁樣即係又舉個例子，啲人話，如果係拎住蠟燭喺唔同嘅地方，維園又好，或者唔同嘅各區地方，會唔會有可能都係犯法咧？咁呢個點睇？湯家驊， 我覺得呢啲睇法係錯誤嘅。目前咧香港係即係冇法例禁止六四即係悼念嘅活動。而家有兩條法例，我哋要留意，一條就係限聚令啦。咁即係話喺任何情況之下，喺公眾地方你唔可以多過四個人聚集。咁就只要你唔多過四個人咧，就冇問題㗎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國安法。國安法裏邊嘅要求其實相當嚴謹嘅。如果你要干犯國安法咧，你要需要係符合幾個即係幾清晰。嘅法律上嘅元素，包括係你有冇去組織策劃去做一啲違法嘅嘢，而達到一個即係顛覆國家政權嘅目的。咁所以如果你話一般人我淨係去悼念六四，無論去維園又好，或者其他地方又好，我鍾意自己揸支蠟燭去做咩嘢都好啦，其實都係唔會犯法嘅。唯一你有機會犯法嘅就係話你有一個即係顛覆國家政權嘅目的，例如咧你係去喊呢個打倒一黨專政嘅口號，而呢個喊呢個口號唔係淨單單喊呢個口號咁簡單，而係有一個組織性或者有一個策劃，希望去引致係好多人都認同你呢個咁樣嘅顛覆國家政權嘅目的嘅話咧。咁你然後至會有機會干犯到國安法，咁所以就我覺得干犯國安法唔會係唔覺意干犯咗嘅，一定會係有一個政治嘅目的或者意圖咧。同埋做一啲違法嘅嘢咧，然後至會干犯到。 所以我聽你咁講，如果係一個組織又策劃又即係令到人哋認同，可能就係、是即係一個晚會形式，就可能大機會啲係觸犯國安法。普通人就咁一個人去參與，就算拎住蠟燭啊、嗌口號都好，都就算嗌頭先講話結束一黨專政，都唔會係屬於犯國安法，係咪咧？ 冇錯，但係咧就對於嗌口號呢樣嘢咧。 我就會呼籲香港市民就唔好以身試法啦。因為你去嗌一個口號咧，你可能係引起一啲懷疑，就係其實你係咪同其他人夾埋嘅咧，或者大家係有共識一齊去做呢樣嘢咧？而呢個共識會唔會係違法嘅咧？咁、如果係嘅話咧，你無謂即係將一啲即係可能犯法嘅嘢，即係嘅嫌疑惹上身啦。咁我覺得呢個唔值得，亦都唔會引起社會同情嘅，因為社會唔會同情一啲刻意去犯法嘅人，更加唔會同情一啲刻意去破壞香港一國兩制嘅人。咁所以我唔覺得即係悼念六四需要嗌咩口號。 但呢個個關鍵個底韻就係究竟結束一黨專政係咪呢一樣嘢嘅本質係咪違反國安法？所以嗌嘅時候先至違唔違反國安法咯，係嘛？ 如果你叫口號叫打倒一黨專政咧，好明顯係違反呢個國家憲法，亦都係我相信係違反呢個一國兩制之下嘅基本法。咁既然係咁咧，其實如果你係做一啲違法嘅嘢去表達呢個理念啊，你嗌口號好或者唔嗌口號又好。其實你都是有機會干犯到國安法的。 但是即係點解會推到呢一步？因為我見譬如支聯會啊，麥凱華咧都有講過，佢話佢講嘅結束一黨專政，講緊就係勸喻中國政府咧係唔好走向專政打壓人民啦，就冇話係推翻共產黨執政嘅。即係呢個又係咪真係去到國安法嗰個範圍咧？又其實 我覺得呢個説法係未必每個人都會信服嘅。你話要打倒一黨專政，你喺邊度講話係以一個即係勸喻嘅方式咧？你如果用勸喻方式，你就唔好用打倒呢兩個字啦，係咪？ 咪結束咯，即係結束一黨專政啦。而家支聯會嗰個綱領嗰度， 結束一黨專政都係啦。我覺得既然已經寫咗落個憲法度，係一黨專政係國家嘅制度嘅根本嘅原則。你要求結束呢個一黨專政，即係要求將個憲法係即係不接受呢個憲法裏邊嘅條文。咁我覺得呢個都係會有問題嘅。 但係結束一黨專政，即係成日，譬如好多人都會提翻2018年當時嘅中聯辦主任黃志文都講啦，就話即係所謂一黨專政根本係一個偽命題嚟嘅。既然呢個係偽命題，亦都唔係講緊共產黨嗰個嘅本質嘅話，因為佢就話共產黨係一個應該咁講，中國咧係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嘅同埋政治協商制度啊嘛。既然唔存在一黨專政，咁又即係點解會去話即係結束一黨專政係有問題呢？ 對唔住啊，我唔會即係以其他人嘅說法嚟去理解法律。法律上寫得好清楚嘅，就係話如果你要用一啲違法嘅手段，有組織地去策劃顛覆國家政權咧，就會犯法。OK， 咁點樣去達到顛覆國家政權咧？咁呢個就需要喺唔同嘅事實嗰度咧去釐清，最終係要由法庭去決定。咁唔係等於話我認為我嘅說法冇犯法，你就唔可以拉我。我覺得呢個說法，呢啲咁嘅睇法係不合邏輯，亦都不合法治精神。你如果要以身試法，你就要接受有機會被拘捕，有機會要上法庭答辯，有機會被法庭判你有罪。 之前咧，我見特首林鄭月娥都俾人問啊，究竟結束一黨專政係咪違法咧？這個口號，咁佢咧就話要視乎翻當時嘅情況同埋蒐證嘅。咁但佢都引用到咧，就話中國憲法第一條就話中國共產黨領導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嘅特徵咁。呢、這個就涉及到中國憲法啦。其實香港嘅法庭如果真係啦，講到呢一個嘅口號係咪涉及國安法嘅時候，有冇一個能力去判斷結束一黨專政呢一個口號或者呢一句嘢係咪違反咗中國憲法咧？又 嗱幾方面，第一咧，我覺得肯定結束一黨專政係違反國家憲法嘅，因為國家憲法寫得好清楚啊。咁你哋點樣去即係扭環折曲啊，即係東閃西避啊，都唔可以逃離一個基本嘅原則。就是中國現時是共產黨執政，而憲法亦都是確認了共產黨執政這個基本制度，所以呢就這個冇得躲避的。至於你說是違反了憲法有什麼效果呢？這個就要視乎當地當時當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那個地方的法律是怎樣去處理這個問題。在香港來說呢，違反憲法咧，唔係一定係一個刑事嘅行為。 但係因為我哋通過咗國安法咧，所以當你違反憲法嘅時候咧，你就會有機會係如果係符合呢個國安法裏邊所提及嘅各種元素嘅話咧，你就有機會干犯咗刑事行為。咁所以咧，一切咧都係要睇當個事情發生嘅時候，你作嗰種行為，根據當地嘅刑法嘅條文，係咪犯法？ 咁所以我頭先就問我明啊，呢個係，但我意思係問香港法院有冇能力去判斷結束一檔專政？ 當然有啦、香港法院要執行呢、這個港區國安法。咁佢執行嘅時候，佢當然都要考慮所涉及嘅唔同嘅即係爭拗，包括違反國家憲法有幾大程度係相關咧。有幾大程度是會被人認為是一種顛覆國家政權的一種方式呢？那這些法庭是需要考慮的。 即法庭可以定到共產黨的角色了，是不是可以 這樣說？我雖然不需要定共產黨的角色，但不可以忽略在國家制度之下共產黨的位置。 這個有沒有可能去到香港法庭都未必處理到，甚至更高的層次要去解釋那件事？ 香港法庭是有全權處理香港的刑事行為，我們現在講到尾都仍然是講的刑事行為，所以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香港法庭是處理不到的。 明白。另外呢，我就見到有些報章的消息引述，包括明報就說警方呢就會主要是會以犯罪令或者是公安條例去執法的，如果一些穿黑衣或者是點燭光都可能是構成一個的證據。我想知道公安條例的話呢，怎樣可能是即是啲人在悼念的時候有可能觸犯這個情況？ 你非法集會會是咯， 咁 因為而家已經警方已經係否決咗呢個集會嘅申請，咁所以任何人係唔應該聚集嘅，唔應該聚集。咁所以如果你聚集喺埋一齊嘅時候，不但只會係干犯咗犯罪令，亦都係呢個限罪令，但亦都有機會咧係干犯呢個公安條例。 公安條例就有人數嗰個限制係嘛？ 係啦，冇錯啦。咁即係應該係多過50人就唔可以㗎啦。 咁我見因為有啲講法就話都要睇返佢哋係咪有共同嘅目的㗎喎，呢個係咪都係公安條例其中一個要求嚟㗎？ 因為我哋裏邊所提及嘅一個刑事嘅罪行，咁所以所有刑事罪行都係要有一個犯罪嘅意圖嘅。咁所以呢，非法集結都好啦，你都要證明佢知道自己係集結緊。咁如果你明知自己係集結緊，你仲行埋去，或者有一堆人喺集結緊，你行埋去咧，咁對唔住啦，你就有機會干犯呢個公安條例啦。 但呢個關鍵就係咪集結咯？即係如果佢哋喺我舉個例啦，佢哋喺唔同區，但係都做同一樣嘅嘢，算唔算係集結咧？ 咁你視乎佢哋大家有冇一個即係協議，或者係一個組織。譬如佢哋大家話，我哋大家同意。我哋有100人分開十組，每10個人就去一個區去做咗同一樣嘢。對唔住，咁係有機會咧，係犯咗呢個串謀干犯限罪令。咁係一個違法行為嚟嘅。如果你話我有1000人，我分10個區，每個區有100人，你有一個咁樣嘅組織，對唔住，你亦都有機會犯咗串謀。去干犯呢個非法集結罪，甚至乎係暴動罪。所以咧，呢啲行為咧，對唔住，真係唔好以身試法。 明白，即係呢個，但係呢個就背後睇佢哋目的係咪真係約埋咁樣做啦？如果純粹一個行為上面，舉個例頭先講嗰啲啦，即係著黑衫啊、蠟燭啊嗰啲。 如果不約而同咁，當然係啦。咁但係如果大家都著黑衫做同一樣嘢，你係會引起一個嫌疑噶嘛？咁呢個你招染呢個嫌疑上身而被拘捕，係得唔到社會同情 嘅。明白。嗱，另外我見咧，之前呢個嘅田飛龍教授啦，亦都講到有關於支聯會，佢就話入邊，因為佢有提到結束一黨專政呢一個嘅綱領啦，咁就話如果唔刪除嘅話咧，可能咧係可以用一個社團條例去取締嘅。呢個你點睇啊？呢個 係啱嘅。香港社團條例咧係有明文規定，若果某一個社團 保安局局長掌握證據，認為佢會危害國家安全咧，係有權取締。而過去亦都有咁嘅例子，香港民族黨亦都係因為呢個條文咧而被取締。咁當時香港民族黨係冇向法庭咧係去申訴嘅，佢只係向呢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咧係提出上訴，咁但係上訴被駁回。當時咧香港國安法仲未通過嘅，咁所以由此可以見到咧。其實回歸以來，香港的法例已經是有條文是處理這一類 的情況。 嗯 ，OK， 好啊，唔該曬湯家華同你傾到呢度，同我哋講咗好多。不同的情況啦，有關於六四啦，咁而家都不同的報章都有提到啊，有些可能會觸犯某一啲法例，另外有些又係咪涉及國安法咧？咁啊，湯家華都同我哋解釋咗一啲嘅。轉頭翻嚟咧，我哋都會請嚟咧支聯會嘅代表同我哋講下咧頭先講到唔同嘅事啦，包括六四晚會今年搞唔成啦，亦都有關於六四紀念館咧係暫時要閉館嘅情況嘅。轉頭翻嚟喺千禧年代繼續同大家見面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喺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41繼續同大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青衣以南对开海面一艘载有2000吨金属废料的货船寻日傍晚起火，至今超过10多个小时仍然未救熄，暂时未接获受伤报告。起火期间浓烟升上半空，影响附近多区。消防署呼吁居民暂时关闭门窗。至於船上面有15名海員，消防話佢哋喺安全位置。根據環境保護署嘅污染物濃度摘要，尋日傍晚6点之後，署方喺深水埗錄得嘅 PM2.5 微細懸浮粒子同 PM10 可吸入懸浮粒子數字都曾經大幅上升。美国总统拜登促请更多民众接种新冠疫苗，令到美国在夏天回复疫情前的状态。他在白宫宣布要在6月加速疫苗接种行动，以各种方法鼓励民众，包括提供免费啤酒和体育项目门券等。拜登政府计划7月4日之前有70%成年人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一般估計，目前大約有62.8%的美國成年人至少接種一劑新冠疫苗，大約1,3360,000人接種兩劑疫苗，距離拜登上個月定下的目標仍然有距離。英國超過3,950,000成年人已經接種第一劑新冠疫苗，佔成年人口超過75%，超過2,600,000人已經接種兩劑疫苗。英國衛生大臣夏國賢話：英國政府正係就購買可以更有效應對部分變種新冠病毒嘅疫苗，同阿斯利康展開談判。英國正是逐步放寬防疫的限制，但是專家警告英國已經處於第三波疫情的初期，促請政府推遲實施第四階段放寬措施。夏國賢說會仔細分析最新疫情數據，確定是否按照解封路線圖進一步放寬限制。以色列反對派達成籌組聯合政府的協議，有望結束總理內塔尼亞胡長達12年的執政。中間派擁有未來黨領袖拉皮德在組閣期限之前一刻向總統李夫林表示已經成功組建新一屆政府。李夫林向拉皮德表示祝賀，並且期望國會議員盡快召開議會並且進行投票，批准新政府成立。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9，日元109.65，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4，人民幣6.382，

全球疫情反复，病毒在多个地区似乎是挥之不去，原因在哪里？是防疫不力定还是民众松懈呢？责任在哪里？直到目前疫苗可不可以发挥效用呢？邓达志同嘉宾于常海教授一起讲点睇香港、广州、台北新冠疫情。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欢迎翻到嚟健康大比拼，其中一方已经连赢咗19个回合啦，对面嘅选手真系要加把劲啦！哇，分出高下啦！斗健康胜出嘅一方系女方。 谁愿意讲出一些？ 喂，唔系唱歌嗰个啊，系男女嗰个女方啊！ 好话啦，最新嘅研究显示，论身体健康，女人比男人更强。想知个科学根据？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听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2021年6月3日，六四纪念馆被指未领所需牌照，支联会决定暂时闭馆。 样本与疫苗病毒株吻合，当局删除南警个案。 特首称本地个案基本达至清零，但周边疫情反弹不能松懈。 刘鹤与耶伦视像通话，双方称中美经济关系十分重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支联会和六四方面，维园晚会今年就搞不成了。另外六四纪念馆昨日都说是会暂时闭馆，直至是另行通知的。究竟嚟緊嗰個運作會點樣落去呢？下一階段譬如紀念館又好，支聯會又好，成個運作會點樣呢？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有支聯會常委亦都係六四紀念館管理委員會主席麥海華，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麥海華。我想知道呢，你哋之前喺收到食環署嗰個通知話你哋冇公眾娛樂場所牌照之前呢，或者前幾年呢，有冇聽過類似話你哋搞紀念館是要這個公眾娛樂牌照的？ 我們今年已經是第十次搞了，我們2012年開始有這個六四紀念館在不同的地方，私人地方或者是一些跟人家合作的一個公眾地方來搞的，都沒有經歷過這個這樣的經驗，就是沒有人查牌的。還有呢，其實我們因為我現在的館呢，其實我們都是我們辦事處，都是我們有些銷售的書籍啊等等 的地方來的。所以我們展覽其實又不是什麼娛樂，但是只不過是一些將我們六四八九民運和香港這個議題呢，就展覽給人去看啊。所以我都要徵詢法律意見，究竟即係喺目前法例上面，即係係咪唔可以容許咧咁樣嚇？另外一方面就係我十年嚟都咁嘅運作，而家先嚟到去即係所謂執法咁，即係我都覺得係咪有啲選擇性喺呢個時候嚟進行呢個咁嘅執法行動咧咁樣？ 因為根據公眾娛樂場所嗰個嘅定義啦，根據條例所講咧，娛樂都包括話一啲嘅展覽嘅，包括圖畫展覽啊、攝影展覽啊、手稿或者其他文件嘅事物嘅展覽等等嘅。不過另外我都想問翻啦，而家你哋選擇話係暫時閉館啦，所謂暫時係去到幾時，同埋係咪純粹就係因為等嗰個法律意見定係點樣噶？ 咁啊，暫時都未人有一個好清晰嘅法律意見俾到我哋，所以我哋可能都要短期內要閉館嘅啦。六四之後之前，我哋都冇辦法能夠重開嘅啦。咁但係我哋希望盡快可以處理得到啦，因為呢個都係我哋過去一路嘅工作嚟嘅嚇。 即係暫時 咧，我覺得即係政府有多時咧就做咗排都係㗎，有啲人選擇性執法啊，查到你一啲即係。啲 label 冇翻譯，咁可能係有需要你啊，咁其他啲可能冇嘅，即係因為針對性選擇性咧，就其實我哋通常擔心嘅地方嚟嘅，會唔會係政府有意採取一啲咁嘅行動咧，令到一啲即係正常嘅活動嚟受到呢個即係不必要嘅騷擾打擊啊咁樣啊？ 你哋會唔會有考慮過可能真係永久性係要關閉，或者諗第二啲方法咧，即係長遠真係申請翻個公眾娛樂牌照，或者轉會員制啊等等，有冇考慮過其他方式去運作咧？ 其實我而家都係即係預約嚟到去參觀，唔係俾人 drop in 啦，但係。當然我要找法律意見了解清楚那個在目前的 私人商業大廈嘅運作空間係點樣？因為其實事實上亦都有好多其他啲嘅地方都係有一啲嘅展覽俾人嚟去睇啲，然之後係購物之類嚇，咁嗰啲佢又唔會去執法嘅咁嚇。 嗯，即所以你哋有冇諗定話可能長遠會係申請個牌照，定係都係要無論如何都要等法律意見都係？ 嗱，我哋咧就反而另外一個考慮就係，因為綠色建本始終係一個地方咧，始終有限咧，我哋可以展出嘅嘢都唔多啦。雖然我每年都會調整一下我哋展覽嘅內容嘅嚇，咁但係咧就都係冇辦法能夠容納到好多人嚇。譬如呢幾日都係咁，可能有5-6人嚟參觀啊，咁樣都已經係即係我哋可以處理嘅地方嚟嘅。我哋其實係會製作一個嘅網上嘅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就是用網上的方式嚟到去出現嘅，希望能夠將我有關嘅資料啦，分呢個時間行啊，人物啊，地空間地方啊咁樣嚟到去，即係將我哋有關資料整理嚟到有系統地係去介紹六四呢個問題啊咁樣。咁呢個可能就係因為有網上嘅時候咧就可以。即係唔受時間限制啦，唔受地域嘅限制啦。 Okay. 我有中英文啦，咁希望可以能夠多啲人可以。但係呢個我係需要一啲時間整理啦，希望可以遲啲咧可以推出嘅時候，大家可以上網嚟去參觀。 會唔會呢個就係長遠取替咗實際即係實體嘅即係六四紀念館？ 其中一個方法啦，但始終我覺得一個實體館係好重要嘅，因為啲人可以上到嚟啦，尤其是實物啦，喺、 okay. 網上睇先，始終好似即係唔係好真實咁樣嚇。咁我哋希望可以嘅，呢、這個亦都係即係所以中國人啊、香港人嚟講都好關心嘅一個政治事件啦。 Okay. 我希望能夠喺其他信息不全嘅情況之下咧、我哋能夠可以多了解，亦都俾。年輕人有一個歷史嘅教育。 O K， 而家食環其實有冇發信或者正式係票控過你哋，定係冇嘅？ 我未收到嘅。 O K， 但係佢就即係公開就講咗嚇，喺傳媒嗰度又講話佢會採取執法行動啊咁之類。 嗯，另外有關於即係六四悼念啦，你哋而家即係晚會嗰度就搞唔成啦，因為警方嗰度就冇批申請啦。而家你哋係諗住點樣嘅？ 政府唔批申請，佢話即係限聚令嘅問題啊，唔可以集結啦，唔可以公開集結咁之類嗰啲嚇，所以我哋都冇任何計劃喺六四喺維園有任何嘅集會，亦都冇作任何呼籲啊，我哋取消曬我哋所有嘅一啲宣傳啊咁樣嚇。呢個因為你一朝講我哋宣傳都可能有問題嘅，咁所以我哋既然冇活動嘅時候，我哋就停止曬宣傳啦。咁但係咧就我相信即係人生不死嘅，燭光不滅，希望佢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嚟到表達佢哋自己嘅哀思同埋追悼啦。 嗯，因為我見明報嘅報導啦，有關於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咧，就講到話佢都話會去維園喎。呢、這個係咪支聯會有傾過，或者係一個共識嚟嘅，定係佢自己個人睇法嚟嘅？ 第一，任何人都其實有權去採取咩嘅行動，個人嘅行為唔應該受到限制嘅。咁所以好多人亦都話咧，我年年都去維園㗎啦，咁我到時都會喺附近出現啊咁樣嚇。咁我覺得呢個完全係自由嚟嘅，個人嘅行為，我哋辦法能夠係禁止嘅。就算我哋之前會常委嚟講，我哋好清楚就係唔會有任何嘅集會行動。 方文。另外我都想問一下有關於有一個嘅民意研究啊，香港民意研究所咧就公布有一個嘅調查，有關於咧支持平反六四嘅受訪者嘅比率咧就話跌到去47%，係2004年以嚟嘅新低，最低嘅。你點即係評估或者解讀呢一個結果咧？ 我呢啲嘅調查咧，即係年年都有升有跌噶啦，呢、這個好自然啦，即係啲人。對呢個問題嘅關注或者係擔心或者恐懼，可能都會影響佢嗰、那個即係佢自己表達嘅意願嘅。咁我哋即係個有上有落嘅，呢個好自然嘅一個民意調查，亦都反映到啲人可能對呢個時候會覺得關咩事咧？即係大陸走唔走民主與我無關啦，咁之類啲都唔定嘅嚇。但係咧就喺支聯會嚟講，我始終覺得咧。八九民運係一個好重要嘅歷史事實。到而家嚟講，中國政府都冇能夠採取有效方法嚟到消弭同人民嘅即係怨憤。 點解唔好似人哋咁可以成立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嚟到進行全面檢查啊？有幾多人係死傷死喺邊度等等嗰啲？因為我睇到有啲死亡證嘅就話咧，死於外地。 嗯， 咁就算噶啦，咁即系完全咧，连死因都系咩都唔讲得到嘅，咁、 okay. 即系唔妥当啦呢样嘢。我觉得政府如果系要同人民和解，就要对一啲政治争议嘅事件里边咧，能够有一个独立嘅调查，等、人民能够清楚有公信力嘅一个调查嚟到去确定边啲人系应该要承担责任，同埋对死伤者要做一啲赔偿。 嗯，我见其实调查边都提到话啊，认为应该解散支联会嘅比率咧，亦都系廿几年嚟嘅新高。咁同时见到有报道都话啦，有啲支联会成员都提倡系咪要解散支联会咧？咁其实喺支联会内部有冇提过呢个讲法嘅？ 我哋内部冇讨论过嘅，我而家就系点样能够喺我哋工作范围里边能够做尽我哋能力去做，譬如我哋搞老师监管，搞呢、這个维园维园烛光集会等等嗰啲。我都系即系觉得呢个问题系重要，我哋需要处理。到问题未人解决嘅时候咧，我哋希望亦都凝聚翻当市民对呢个问题个关注啊，咁样吓。其实支联会只系一个机构，一个组织嘅反映紧一啲民众对呢个问题嘅关注啦。咁希望可以能够我哋无权无势，我想我哋只能够做就系尽我哋自己一点心意啫。我哋可以做幾多有限，大家都知道幾十年嚟講，我都係用和平嘅、理性嘅、合法嘅方式嚟進行我哋嘅活動嚟嘅，係、 okay. 嘛？ 好啊，唔該曬麥凱華，同你傾到呢度。麥凱華就係支聯會常委，都係六四紀念館管理委員會主席嚟嘅。咁頭先提到有關於食環署啦，食環署都有個嘅回覆嘅，就話根據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咁啊第四條，任何人如果冇根據該條例咧係批出嘅牌照咧，唔可以經營啦，或者使用任何咧公眾娛樂場所。公众娱乐就是指条例入面所指的给公众入场的任何娱乐，不论是否收费入场的，需要领取牌照的活动是包括展览和表演等等的。 截取每周世界香港大事精华，提供手语全译新闻，令香港成为无障碍城市。八十年代开始，从无间断。 大家好， 时事摘录，港台电视三十一，星期日上午八点。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在哪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嗱，究竟中學生嚟緊係咪可以都打到針咧？見到有啲傳媒都話啦，消息嚟嘅，就話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都一致通過咗建議咧，香港政府可以將復必泰即係 BioNTech 咧嘅接種年齡咧，就由16歲去到12歲都得。都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講下，有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召集人劉澤星，早晨。 早晨。 早晨，刘泽星，讲下系咪话而家都基本上啲数据都收齐晒，系可以伏必泰 BioNTech 呢个疫苗系去到12岁都可以打噶啦？你哋收到噶啦，系咪都？ 系啊，大家新闻传媒人士都知道咧，我哋上个礼拜六咧就已经收到复星系申请，系将佢哋嘅疫苗注射嘅一个群组咧系改低个年龄去到12至15岁都加埋啦。咁我哋其实收到啲文件之后咧，我哋嘅顾问专家委员会都大家系好快脆就睇咗啲文件。咁我哋就会问大家究竟嗰个同意程度喺边度啊，亦都需唔需要开会啊咁样。咁一路好快脆啊！因為其實呢一個嘅問題唔係呢個禮拜尾我哋喺度諗噶啦，係自從呢個三月頭到四月到咧，我哋都已經開始諗我哋嗰個嘅數年齡嘅限制係咪可以減低？當嗰啲嘅 研究嘅數目字出咗之後咧，大家都已經喺度圍內喺度講，亦都睇過嗰、那個嗰、嗯、篇文章啦。咁就所以好快就可以做到一個決定啦。 嗯，所以不如簡單講下啦，而家收到嘅數據係點咧？有冇都講到呢一個年齡層，即係十二至十五歲，有冇都有幾多百分比嘅人可能打完針之後有一啲風險啊、副作用啊呢一類嘅？ 其實主要嗰個嘅即係認真嘅數據就當然就係喺三月。四月頭到啦，出嗰個喺呢個新英倫醫學期刊嗰出嗰個研究咧，就係、是、主要係就係研究咗2260個嘅25歲嘅兒童啦嚇。咁一半咧1131咧就係、是、去打呢個嘅復必泰，另外一半咧1129咧就係、是、用呢個嘅安慰劑咁樣。咁如果喺嗰個成效嗰方面嚟睇咧，就都幾顯著。因為打復必泰嗰1000多個嘅細路哥咧，就冇一個係感染到，而係打安慰劑嗰邊咧有16個，咁佢哋嘅計算嘅方法出嚟咧都話係100% 嘅保護率嘅。咁呢個係一個都當然我哋應該希望再收集多啲數據咧，但係呢個應該已經好肯定嘅話俾我哋聽，個復必泰應該喺呢啲年齡群組嘅人士咧係有效嘅啦。咁至於嗰啲嘅可能嘅副作用咧，暫時嚟講咧都係同我哋即係我哋平時喺即係再大啲嘅年齡嘅人士睇到嗰啲差唔多啦，心口嗰啲痛啦，可能有少少好似傷風感冒嘅即係肌肉疼痛啊，或者有啲嘅發燒咁樣。咁似乎咧。即係心口痛啊嗰啲嘅數據咧係有多少少嘅喺呢個細路哥嗰度，尤其是喺第二針之後。咁我諗即係細路哥見到支針都怕，咁其實都已經打咗一個折扣落去啦。 即係心理原因嚟㗎，你講呢個係。 我當然即係心理原因一樣嘢啦。咁真係喺個針口嗰度會有痛，亦都係應該係真嘅。 我見係咪話一啲呢一個群組咧，係打完之後咧出嚟嗰個抗體咧，都會高過16至25歲啊！這個有冇原因嘅？ 係啊，這個我相信即係其實我哋打個疫苗最主要都係想刺激我哋身體嗰啲嘅免疫細胞去製造一啲嘅抗體去抵擋呢個病毒嘛。咁我相信即係我哋即係越年輕嗰啲嘅免疫嘅細胞，佢可能嗰個反應咧係會越。是好的，咁這個數據是真的，在那個期刊那裡的報告也都看到是高了的。 即有沒有原因的？後生仔多一點，後生仔抗體打完之後高一點。 後生仔抗體的製造抗體的能力是會高一點 的。那個抗體即有效時間的長度會不會有高一點的呢？ 現在因為那個嗰、那個戰爭嘅第三期嘅臨床數據都啱啱至公布咗冇耐啦，究竟可以去到幾耐？我哋大家唔知啦。就算係即係成人嗰啲嘅研究，都係我哋由舊年開始啦。咁嗰個嘅數目字都係等僅僅幾個月。咁相信咧，應該即係同我哋一路喺成人嗰啲研究嘅數據係唔會有差別嘅，可能仲會長啲添。呢個完全我自己。 剛才你說話有些數據看到可能心口痛都弱了多少少，估計可能其中一個原因都是一些心理原因，我看到以色列方面就說有少數一些後生的男性都說打完疫苗之後有些輕微心肌炎，是不是同一樣東西來的，是不是相關的？ Sorry， 可能剛才我的講錯了、心口痛 心口痛、哦、不是心口痛，我心口痛， 心口痛打針那個位置痛、是都幾多 咁、 okay. 你剛剛講嘅 心肌炎 嗰個心肌炎咧，亦都係即係我哋之前都聽過喺以色列嗰度有一小撮嘅人咧，係30歲以下嘅男士咧，係尤其是男士打完之後係似乎有呢個心肌炎嘅。咁呢個暫時嚟講，我哋相信係即係未有一個嘅可以解釋到嘅直接關係。因為心肌炎喺年青人都會有機會有嘅。一個病毒感染亦都有機會令到我哋有心肌炎嘅，咁尤其是都喺年青人嗰度。咁佢打疫苗之後咧，亦都有一啲嘅疫苗咧係會有機會咁樣。咁我哋而家即係睇到嘅數據，大家知道由以色列啦，或者由美國都有提過啦。咁暫時就係未睇到有一個所謂嘅因果關係啦。咁、 okay. 但係我哋本地咧，我哋都喺度傾嘅。即係如果我哋真係將個年齡降低去12、15歲咧，我哋亦都係要一早要收集定我哋本港嘅之前12、15歲兒童嘅嗰啲心肌炎嘅率啊、心臟問題嘅率啊。 咁我哋如果真係食衞局局長係批准咗係用嘅話，之後我哋會可以做到一個嘅比較，係一個好密切嘅呢個嘅監管咁。 嗯，預計真係將個年齡下限去到12歲嘅話，會唔會成個嘅接種率咧會推高幾多啦？預計同埋會唔會有啲配套都需要做咧？例如即係譬如學校嗰度可以配套多啲。 係學校配套嗰度方面就剛剛昨天聽到食衞局局長陳教授都講啦，就即係希望會考慮有一啲嘅外展隊啦咁嘅樣。咁會唔會真係會多啲人接種咧？我都好希望係會有啦，因為我哋十二十五歲嘅兒童嘅個人口大概都有廿幾萬。咁廿幾萬喺香港七百幾萬，你話就唔係好多嘅。咁但係我諗緊要嘅就係我哋呢一個嘅接種咧，係希望可以亦都引起嗰啲兒童嘅父母啦，去思考啦，我哋嘅學校嘅老師啊、學校長啊，佢去思考，其實都係應該係要接種呢個疫苗啦。咁最緊要嘅就係、是，亦都係即係呢啲細路哥，佢哋真係年紀咧嗰、那個翻學啊，同呢個群體嘅生活啊，同其他嘅人嘅接觸咧，真係受到好大嘅影響。我哋都好希望咧，好快脆讓佢哋可以就過翻正常嘅生活咯。 好啊，唔該曬劉澤星。劉澤星咧就係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召集人嚟嘅。 二公里移向呂宋海峽一帶。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初時有一兩陣驟雨，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聽日同星期六初時有大驟雨同狂風雷暴，星期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酷熱。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8%，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怡和刘国华。 先看《东方日报》报道，前身是通识科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将会在今年九月在中四年级展开。教育局昨日公布公社科的课程和评估指引，其中列明不应探究仍在发展当中的事件或者议题，以及违反法律和人伦道德的课题。教师不应该引导学生将探究方向局限于正反对立的角度，涉及是非对错分明、法理清晰的议题就不存在讨论或者妥协的空间。通识科教师教协副会长田方泽认为，现时教育界红线处处，教师亦都未必教授课程以外的议题，公社科的探究空间严重缩窄，难以培养学生明辨慎思。东方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国家教育部昨日首次发布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提出在法律上明确普通话和简体字的地位，将普通话教育适度融入考评体系，粤港合作推进普通话教学等具体建议。教育局发言人回应，香港中小学已经设普通话科，所有学生都需要修读。发言人说，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对香港未来十分重要，港人在大湾区升学、就业或者生活都需要与内地衔接，包括作为沟通工具的语言和文字都要充分掌握。明报报道。 成报报道，35岁男警员经过卫生署证实并没有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昨日到化验所和接种中心视察之后说，男警的阳性样本找到的病毒株和科兴疫苗的病毒株一样，这个男警并没有确诊，本地个案已经40日清零。成播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原本计划上个月推出来港二，给内地居民免检疫来香港。近日广东省疫情升温，政府昨日回应立法会质询的时候确认，碍于最近疫情发展，来港二需要暂缓推出。旅游业界对通关无期感到失望，促请政府向属于特困行业的旅游业 提供更多資助。政府又強調，往後無論是與內地或者海外恢復免檢疫的人員往返，接種新冠疫苗是一項必要條件。《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支聯會位於旺角的六四紀念館，自從星期日重開三日之後，突然被食環署上門巡查，指紀念館未有領有公眾娛樂牌照。支聯會說要進一步諮詢法律意見，昨日朝早宣布暫時閉館。支聯會秘書蔡耀昌預計紀念館在六四當日重開機會較微。海外的民運人士黃丹主張在美國再建立實體的六四紀念館，希望能夠在2024年六四事件35周年時候開幕，保存歷史記憶。信報報道。 商報報道，天文台昨日表示，由於覆蓋華南的副熱帶高壓脊較正常強，令到今年5月成為香港有紀錄以來最熱的5月，熱夜亦都多達14日，同樣刷新5月最高紀錄。五月全月总雨量只有65毫米，是同期有纪录以来的第二低。商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成报的社论话，特首林郑月娥昨日指出，无需要监察式地要求公务员报告有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等于刮了金管局一巴掌。金管局日前向银行发通告话，银行需要拟定一份预期接种疫苗的名单。另外，香港足球会发内部通告指，拒绝接种新冠疫苗或者未能够提供有效医生证明的员工，将不会获得薪酬调整、酌情花红和晋升机会。社论指，员工的工作表现根本和是否已经接种疫苗无关，将接种疫苗跟晋升机会挂钩，实在荒谬至极。成报社论。 东方日报政论话，港府扬言接种疫苗是和内地免检疫通关的必要条件。目前广州疫情反复，连原定展开的来港二计划亦都被迫延后，中港免检疫通关短期内难以推行。政论话，港府与其不断催谷打针，不如打好基本功，连检测准确性都不稳定，叫内地以至其他地方怎可能放心同香港免检通关。东方日报政论。 大公报的社评话，前年修例风波虽然外部势力否认在事件当中的角色，不过全球知名的学术刊物《美国经济评论》在六月期刊的一篇论文露出马脚。这篇研究道出千几个香港的大学生被当成白老鼠，推上街头抗议的事实，成为西方介入香港动乱的铁证。大公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继一个星期前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通话之后，昨日又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举行视频通话，传递中美经贸合作向好积极信号。社评话，中美利益高度关联，保持合作是大势所趋，只有保持沟通对话，彼此关切，才能够弥合分歧，达至互利双赢。文汇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啲坏车啊，同埋交通意外影响到挤塞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慢线有坏车，龙尾底创资中学对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喺创资中学。另外，七行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新楼街啊。七行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新楼街。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龙日村。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住屯门乡事会路慢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仲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龙日村。蒲岗村道的支路左转翻龙翔道荃湾方向的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较早前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而家封路重开。咁揸车朋友可以喺蒲岗村道的支路左转龙翔道荃湾方向，咁交通都回复正常。另外，七行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慢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七行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都系车多。

如果我哋係唔愛國家嘅時候，我哋做咩花咗咁多年嘅時間，想為到中國去爭取一個民主嘅政制個路向呢？咁、我哋即係退一步嚟講，我希望就話，如果我哋改變我哋嘅約章，咁希望即係中共都釋出善意，同埋香港政府都釋出善意，俾我哋繼續運作咯。 即係你支持刪咗江寧嗰句咁係嘛？ 即係唯有係咁樣啦，即係覺得即係互相大家去協調啦。咁即係有啲江寧你而家觸犯咗國安法嘅時候，咁我哋作為會員或者係資深嘅成員，都即係擔心會觸犯咗國安法。會俾佢拉，或者就算唔拉，你成日去上法庭都慘啦，係咪？咁、即係希望就話我哋大家即係大家會員希望通過大會去即係落實去點樣去即係再進行我哋個進一步嘅發展咯。 OK， 即係如果要解散就即係我覺得就話解散都係無可辦法㗎啦。即係我哋繼續係做好香港民主的政制各方面，即是不断去争取啦，即是我们用一个温和的态度，咁多年我们都是很和平集会在维园啦，我们不会说有冲击啊或者什么的嘛，咁但是如果你用一个国安法或者是这个限聚令，咁我们用我们个人的方法啦，即是例如我们天主教有很多不同的教会都是听晚会有去纪念，希望即是我们心不死的，政府怎样打我们都不会去心死啦。 好啊，唔该晒吴先生。另外仲有五女士在电话旁边，早晨。 喂，早晨啊，小生。 系你好，请讲。 我想讲下，即系六四咧，咁多人嚟纪念，咁呢、即系日本侵华嗰时候咧，死咁多人，点解又冇人出嚟纪念咁咩剩嘅？ 所以你觉得即系咪另一边，譬如日本侵华都可以有一啲纪念馆咁 啊？纪念一下，即系公平一下咯，即系死。日本死好多，侵華時死好多人，我哋中國死好慘啊！嗰啲人仲慘啊！ 點睇今次六四紀念館而家要暫時閉館啊？ 佢驚住啲人騷亂咯，又即係有啲人出嚟騷亂咯，所以 OK， 好啊，唔該曬伍女士，同你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旅遊樂園 今個星期同大家耳朵遊 土耳其。 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波波，除了必去的棉花堡，还去到人头山睇日出日落，当然不少得伊斯坦堡的纯真博物馆、 波波去到跳蚤市场买到心头好啊！而个庆祝生日的活动就是看七彩靓靓热气球啦。 难忘故事，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之前咧，衛生署就公布有一個35歲嘅男警員咧，就係話確診嘅，咁就叫做打破咗香港零確診嗰個一段時間嘅記錄啦。咁不過咧，就尋日咧，衛生署同埋港大嘅專家啦，袁國勇咧，係調查之後就話發現咧，嗰個男警員嘅樣本咧，同埋科興疫苗嘅病毒株咧，係話吻合嘅，就估計咧個男警員咧喺診所嗰度咧，醫護人員咧就幫其他嘅市民咧打完科興疫苗之後咧，就可能就有一啲嘅疫苗污染咗嘅雙手，咁啊再去掂到一啲樣本包就污染咗個樣本包，咁啊最終令到男警員咧嗰個樣本咧就呈陽性啊。咁而家衞生防護中心就話咧，呢個原本係確診嘅個案咧就將會刪除噶啦。咁啊另外咧就仲有就話之前就話咧唔再公布一啲疫苗異常事件嘅資訊，咁就話呢一啲嘅異常事件咧係要同疫苗咧。有潛在關聯啊！呢啲嘅打咗針之後死亡嘅個案同疫苗嘅潛在關聯咧，先至係公布嘅。嗱，呢兩個嘅事件都可以揾一位專家同我哋去講下。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志超，早晨。 啊，早晨， 早晨，梁志超醫生，頭先講到嗰個男警員，而家就話懷疑係因為即係同個科興疫苗嘅污染有關係啦。你自己評估嗰個可能性大唔大咧？係咪真係可能醫護人員掂完啲疫苗污染咗佢個樣本包等等，係咪呢個做法可能係咁 咧？我諗從佢嗰個嘅病毒株嗰個嘅係同嗰個科興嗰個病毒株高度吻合咧，我諗佢呢個個案就一定係因為病毒株病毒嘅喎，即係話嗰個即係話個疫苗個污染咧係引致嘅啦，呢個就諗唔係疑問嘅。只不過佢究竟係個點樣污染法咧？呢個仍然一個大問號啦。咁就而家呢一個個案咧，其實就係話 佢其實喺佢發現嗰陣時候咧，其實都有好多嘅疑點嘅，因為佢係咧就係、是、初時嗰陣時候病毒量都係相對高啦，你去到二十啦，即係話嗰個 CT 值二十樓下啦。咁但係咧，佢其實就係一兩日後內咧，佢入咗醫院入面咧，係多重嘅樣本都係陰性咧。呢、這個其實喺臨床上係極少見嘅、 嗯， 通常見嗰啲醫院病毒量低啊，入到醫院冇咧，咁就常見啦。咁嘅情形其實極之少見嘅咧，其實就係、是、其實一早可能都應該係懷疑一個即係話一個假陽性嘅個案嚟嘅。咁、 嗯、 由於香港都比較特別咧，因為我哋咧。有唔少地方係既提供個疫苗接種，亦都提供嗰個病毒嘅檢測咧。呢、 嗯、 一、這個咧係有個機會造成一個嘅交叉污染咧。尤其是大家唔好即係話係睇嗰個即係話你嗰、那個呢啲檢測咧，佢個敏感度咧係好高嘅、 嗯， 因為佢嗰個倍大效應好高啦。就算你講緊一個即係話我哋一啲平時嘅 CT 值，譬如話去到譬如話二十咁先算啦。咁如果你大家知道咧，其實就話即係佢係二嘅，即係話倍大咗就係二啊，每一次倍大兩次就倍大咗二十次。咁二嘅十次方咧，其實係一千度啊。如果大家做電腦都知啊，即係二嘅二十次方係講緊一百萬嘅。即係就算我哋話病毒量比較高嗰個情況咧，其實嗰、那個喺個實際上嗰個檢測度咧，已經將佢倍大咗一百萬次，即係個敏感度其實好高。咁其實我哋咧，其實只要少少嘅污染咧，都有機會令到佢產生一個即係話假陽性咧。咁、嗯、其實我哋其實亦都應該要提醒好多有疫苗接種嘅地方咧，佢哋都要小心，即係話係盡量避免嗰個疫苗咧係對嗰個環境係造成一啲污染啦。同埋咧，污染完之後咧，唔能夠純粹用酒精清潔液咧嚟到，譬如話。是消毒的，因为你那些 的污染呢，就算是用酒精整了之后呢，仍然有机会造成一个假阳性呢。咁我想在个诊所度呢，是要将那些比如啲样本包那些呢，同那些嘅呢啲嘅，即係话你平时打疫苗的地方分开去啦，同埋即係话係唔好落乱去接触佢。咁同埋呢，就係话尽可能呢，譬如你教个病人呢，用一个已经譬如话係开咗唔用嘅一个包入面嘅资料呢嚟教佢。而俾佢個包入面呢，就最好都係話俾佢未打開嘅，俾佢拎開之後屋企呢，洗完手之後自己去小心度處理呢，就減少個污染風險。當然呢，如果你真係冇辦法避免嘅，你都係可能要喺個診所入面呢係留樣本嘅。喺咁嘅情形呢，我諗嗰個本身呢，佢嗰個嘅手部清潔啦，同埋處理樣本嘅防止個交叉嗰、那個即係話污染咧，嗰度要特別小心嘅。 嗯，頭先你話即係盡量避免唔好嗰啲打針嘅時候擠住嗰啲病毒出嚟嘅，但係好難噶嘛，唔係成日都話要可能擠啲空氣就有可能會擠埋啲病毒出嚟。 唔係，呢個係你盡量係減低佢、 嗯， 而喺嗰度嚟講咧，之後你入邊都係要有一個適當地即係話清潔個環境啦、 嗯。 而係最緊要就話你嗰啲樣本包嗰啲咧，同埋嗰啲咧就全部將佢分開一個比較安全嘅，遠離你嗰、那個、嗯、譬如話係接種疫苗嘅地方咧，呢、這個就比較穩妥啲嘅。咁、嗯、由於你係盡量避免到，即係話喺個診所度，即係話採集樣本咧， okay, 如果佢翻屋企咧，呢、這個減低風險。同埋咧，係經過譬如呢啲連串嘅個案咧，其實大家都可能咧，就係話嗰個譬如喺個檢測度咧，尤其是喺衞生防護中心咧，有任何懷疑嘅個案咧，其實無論佢嗰個病毒量係高啊，定病毒量低都好咧。其實佢都可以考慮咧，係嘗試做一個快速測試咧，睇佢喺嗰個基因序列入面第614嗰個究竟係一個 D 攞四 D 啊，定 D 攞四 G 咧，係早少少，譬如話係知道呢個情況咧，就唔使話要去等個基因排序啦。 即係快速測試係即刻分到嘅。 佢會相當快嘅，因為你淨係睇嗰個位置啫，主要就譬如你睇嗰時候就好似睇我哋啲變異病毒嗰啲可以快啲，同埋唔使話佢一定係要多嗰、那個，即係話係個病毒量要比較係好多嗰陣時候咧，先至做到個序列排呢陣時候病毒量低，你未必做到個序列啊。咁由於呢一個都係我哋本身成個嗰個疫苗運作嗰度係可能要面對呢個問題啦。咁同埋呢個開始而家推廣，亦都全力推廣緊啦。喺咁嘅情形咧，即係打針嘅機會多咗，咁變咗呢啲交叉感染嘅機會咧，其實都要諗辦法點能夠將佢盡量減低啲交叉污染嘅。 OK， 另外見到政府就更新。 新了內地啦，留在內地和澳門的回香港人士的檢測安排。如果打了針的話，或者用回港易的人士就是由兩次的檢測去到三次，未打針的話而不是用回港易計劃的人就兩次去到增加到五次，即是那個檢測數字整體來說都是多了的。這個是不是可以應對到現在尤其是廣東省啊、內地啊現在的疫情呢？ 我想大家要知道咧，那個檢測會有幫助，但係始終要控制個呢啲咁快速傳播病毒咧，都係要有效嘅隔離。我諗而家譬如話有啲高危嘅高中風險嚟嘅地區咧，如果牽涉到變種病毒咧，最安全嘅仍然都係咧喺個指定酒店嘅檢疫隔離嘅，就唔係喺家居嘅。咁同埋第二樣嘢咧，就係話。佢嗰個即係話打疫苗同埋唔打疫苗咧，雖然可以減低嗰個風險，但亦都唔能夠譬如話咧，係真係話係完全應對呢啲變種病毒嘅。對呢咁嘅變種病毒嘅威脅之下入邊咧，其實可能政府都要考慮咧，係要劃一嗰、那個即係話嗰個檢疫嘅安排咧。因為如果你走漏一個個案走出個社區咧，大家見到個情況係好嚴峻。你好似今次喺廣州嘅事件入面咧，那個病毒都可能係有啲某啲渠道滲入咗個社區咧，引致而家嘅情況。即係如果我哋喺個檢疫嗰度有任何嘅疏漏咧，其實呢樣嘢可能政府都要小心。同埋我哋而家嗰個回港易嗰、那個即係高中風險地區翻嚟咧，由於內地分到好細嘅區，但係你睇翻小心，無論內地唔同嘅省市、廣州或者唔同嘅省市咧。其實佢哋入面嗰個管控範圍咧，係唔單止係嗰啲小區入面嘅高中風險嘅，就算喺嗰啲譬如話有地方發生嘅事翻嚟嘅咧，佢都可能好多唔同省市有啲記錄系統啊，去睇睇佢哋入面有冇真去嗰啲地方。而我哋自己本身香港咧，就係話我哋而家嗰套嘅措施，似乎比內地其他省市咧。係應對廣東嘅疫情咧更加鬆散嘅，可能呢個政府要小心去睇下，因為內地嘅省市可能掌握佢內地人嗰個嘅行動軌跡仲好過我哋。我哋喺個行動軌跡唔能夠掌握之下，而家個措施係相對係鬆散嘅。 頭先你話即係做檢疫嗰度可能要嚴啲，如果真係喺翻指定酒店做檢疫嘅話，就真係冇咗回港易嘅咯。佢哋唔可以喺屋企。 我啲係講緊高中風險地方翻嚟嘅啫，同埋我哋定個高中風險咧，你唔係淨係睇內地嗰套嘅 travel 嘅系統，你都要睇下你能唔能夠掌握內地嗰套咧，能夠譬如話監控到嗰、那個。即係話發個嗰人嗰、那個即係回流嘅人嗰個行動軌跡，你係要去到一個層次咧，你比較係有信心可以喺個申報度咧，係可以係令到佢哋咧，即係譬如話係能夠估可以揾到佢哋嗰個行動軌跡嘅、因為好難話去過邊條街啊，你只能夠去到邊個區都仲容易啲。 好啊，唔該曬梁子超醫生。梁子超醫生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嘅，同我哋講到頭先，之前一度劃咗係確診嘅嗰個35歲男警員嗰個嘅個案啦，而家就係刪除翻，因為話咧可能係喺診所入邊咧，打針嘅時候有啲污染啦，污染到樣本包而令到佢確診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表示，支联会决定暂时关闭六四纪念馆是负责任的做法，若果有关问题需要厘清，最好先关闭，索取法律意见。汤家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即使六四纪念馆改为会员制，不等于可以不必理会公众娱乐场所条例，因为任何人如果获得准许，无论是不是需要付费而进入公众场所，都要符合相关条例要求。汤家骅又说，香港沒有法例禁止悼念六四，但是否犯法就要視乎有沒有違反限聚令和國安法。他又說，如果叫喊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即是表示不接受國家憲法的條文有機會干犯國安法，呼籲市民不要以身試法，形容有關行為不會得到同情。

咁较早前七咸道北去尖沙咀，跟住芜湖街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咧仲系挤塞，车龙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落山道就系、是、七咸道北去尖沙咀，跟住芜湖街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咧仲系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落山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因为受到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影响，排到去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山道对出。咁喺九龙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左转落去蝴蝶谷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明爱医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后少少近住狮隧入口嗰段咧都系慢车。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20,000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5月11日起，市民可以在食环署网站下载申请表格，或经其他途径索取，并于6月10日或之前在网上申请，亦可透过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2021年6月3日，六四纪念馆被指未领所需牌照，支联会决定暂时闭馆。 样本与疫苗病毒株吻合，当局删除南警个案。 特首称本地个案基本达至清零，但周边疫情反弹不能松懈。 刘鹤与耶伦视像通话，双方称中美经济关系十分重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咁见到有报道啦，寻日就话香港足球会就向管理层啦同埋员工咧发出咗通告。咁其中讲到咧就话喺某啲日子咧打完晒针咧就可以有奖金啦。不过咧佢亦都讲到话，如果唔打针嘅员工咧，通告入边话拒绝接种或者未能够喺6月30日或者之前咧系交到有效嘅医生证明书或者医生纸啦嘅员工咧，就之后咧将不会获得薪酬调整、酌情花紅以及係晉升機會，即係會影響佢哋加人工啊，或者係升職等等咁。呢個究竟呢個做法咧，會唔會都涉及一啲嘅歧視嘅情況咧？等等，或者對於一啲未必適合打疫苗嘅人士嚟講，會唔會有啲冇咁多保障等等咧？都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有平機會行政總監括弧營運朱崇文，早晨。 早晨，蕭立文。 早晨，朱崇文，可唔可以講下頭先講嘅呢個情況？你哋有冇收到相關嘅投訴啦？或者點樣睇啊？ 嗱，其實我哋就一般唔會評論個別嘅個案嘅，咁所以有冇收過同埋呢件事，我哋點評論呢？我哋就唔會講噶啦。我今日主要嘅目的咧，都係想同大家解釋呢啲法例嘅應用上面咧，喺相類型嘅情況，我哋應該一般係點樣演繹？咁就由翻聽眾或者主持人你哋自己去點睇呢個個案咧？嗱，一般咧，我哋而家講緊係成日都大家關注嘅，就係話打針與否，可能啲僱員面對一啲差異嘅對待，係咪？咁就咁我哋第一樣嘢睇嘅就係話，而家現行法例有啲咩保障先？咁而家現行得四條反歧視法例啫，就係性別啦、殘疾啦、家庭崗位同埋種族。咁佢保障緊六個特質嘅，就係性別歧視條例底下咧有性別啦、懷孕啦、 同埋婚姻狀況。而殘疾、家庭崗位同埋種族嗰就就係得嗰三個因素啦。咁初步嚟睇咧，似乎你話打針與否咧，咁呢個就同頭先講嗰六個特質咧係應該冇直接嘅關係嘅。但係有冇間接關係咧，就應該會有嘅。譬如話，有啲人因為長期病患或者因為醫生嘅建議，佢唔打得針，咁呢個可能同殘疾間接有關啦。咁有啲人可能因為懷孕咧，佢因此而打唔到針，呢個間接有關係嘅。咁所以個重點我哋應該擺喺咧，就係話有冇間接歧視啦。咁間接歧視我哋要睇個定義咧，就最主要睇四點嘅。第一就係僱主有冇提出一個條件或者要求係施加喺每個同事身上面。咁似乎有，因為佢要個個都要接種疫苗嘛。咁呢個就符合咗第一個條件啦。咁第二個條件咧就係話，有呢啲特質嘅人，頭先話齋殘疾啊，或者係懷孕嘅人，係咪較少比例可以符合呢個要求呢？又似乎係，因為佢哋因為呢個狀況，所以佢哋唔能夠打針啊嘛。咁第三個條件咧，就係話究竟佢係咪遭受不利？咁譬如話扣人工啊，甚至乎係冇咗份工啊，又或者攞少啲福利啊，咁呢個有可能都係遭受不利。不過其實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話佢施加嘅條件同埋要求咧，是否合理？法例就唔寫咁多嘅啫，係咪合理呢就自己判斷。但係我哋通常睇翻啲案例係點樣睇合唔合理呢？舉例啦，如果有啲條件就話 你一定要打針，咁係死咕咕嘅，冇彈性嘅，咁呢個可能未必合理啦。但係有啲公司就佢採取一個方法就話啊，如果我見到你係懷孕，見到你係殘疾嘅話咧，你只要有證明嘅話咧，我哋就豁免咗呢樣嘢啦。佢有彈性嘅話咧，咁我哋開咗個後門，咁變咗又唔係不合理嘅咯，即係唔會變咗不合理嘅咯。如果佢譬如就算死咕咕都好啦，完全冇後門開嘅，咁我哋點樣睇合唔合理咧？法庭一般去做呢啲個案咧，都睇嗰個佢嗰個有冇一個合法嘅或者合理嘅目的。似乎佢喺工作場所想預防嗰個細菌嗰個病毒嘅傳播，咁呢個視為一個合理合法嘅目的嚟嘅。咁第二樣嘢要睇嘅咧，就係話佢做達至呢個目的嘅手段是否合乎比例去做啦。咁如果你譬如話用獎勵式嘅，我俾啲獎勵個員工，佢打咗針我獎勵佢。咁一般我相信去到法庭，因為我哋唔會裁決㗎。去到法庭咧就可能會睇，咦呢、這個可能係一個合比例或者合理嘅一個手法咧，去達至呢個目的。但係如果你話一啲既有嘅權利，舉例佢原本係一個僱員，你要炒咗佢，佢原本係有一啲譬如話佢每年係有個 increment， 即係嗰啲增薪點嘅，你攞走佢呢樣嘢，呢個係唔係不合理咧？呢、這個真係見仁見智。咁我喺順便喺度講一講，我哋評機會咧就並冇一個權力去仲裁呢件事啱與錯嘅。如果最終我哋最主要角色就係去調停呢件事啦。如果收到投訴嘅話，調停唔到嘅話咧，最終你係要去到法院，由個官先講到呢樣嘢係啱與否嘅。咁所以就希望大家唔好誤解咗我哋嘅角色啦。 頭先你講到咧話譬如如果有啲身體情況唔適合攞到醫生紙，都可以叫做一個彈性啦，就唔係死咕咕咁樣，就一定要你話一定要打針啊呢一類。但係所謂彈性係咪又涵蓋到所有而家呢啲殘疾嘅情況咧？即係有殘疾唔代表一定攞到醫生紙嘛？我舉個例，我而家見殘疾歧視條例入邊咧講嘅殘疾咧係包括埋喺將來可能存在嘅殘疾嘅喎。咁我舉個例啦，如果嗰個人係有啲家族病嘅，好驚打完針之後有一啲嘅風險令到佢有病，或者佢自己係家庭支柱嚟嘅，好驚打完針之後可能有病嘅，呢個咪屬於就係叫將來可能存在嘅殘疾咯。咁如果咁嘅話，佢哋唔會攞到醫生紙㗎，純粹係佢哋擔心話有啲家族病史呢樣。 如果你話去到真係要去訴訟嘅話咧，我相信法庭都要睇翻證據嘅。即係如果你話家族有病嘅話，去到一個地步，你驚係一個方面啦，但如果你係舉到證，譬如你睇咗醫生，醫生覺得你有依個家庭嘅 history 嚇，有依個病歷嘅話，可能你都受到影響。咁個醫生都應該俾到一個專業嘅意見，咁都要靠個專業嘅意見。因為如果唔係，我哋變咗冇一個basis 去大家去衡量呢樣嘢咯。咁可能都要問醫生嘅。 咁但係佢法例入邊講話將來可能存在的殘疾就好闊嘅咯，呢個就真係未必醫生只可以醫生判斷到喎，係咪咧？ 將來因為其實殘疾呢樣嘢咧係一即係 一定要有個專業的判斷在裡面的，那不是說你去估或者我去估，一定要有專家的意見才得的、 嗯 okay. 所以就算講將來你都要靠專家去講。 剛才講華人可能這個就涉及另一條就是性別歧視條例啦， 沒錯、 如果是一些計劃華人的員工，他自己都可能怕打針會影響他整個華人的計劃，那這些都未必有醫生證明的。 而家嘅現行嘅法例就講懷孕就真係懷咗孕嘅人啦。咁、如果你計劃懷孕，咁你計劃係講緊出年計劃啊，亦或今年啦，亦或下個月啦，亦或下個禮拜去計劃咧。咁、呢個都係好難去，即、係你所謂計劃究竟幾耐咧，就冇人知嘅。咁、但係個事實就係、法例個寫法就係話，你係而家懷緊孕嘅就受到保障嘅。 整體嚟講，你係咪都覺得頭先你話啊，都要合乎比例啦，施加落去一啲嘅條件，係咪都整體都唔支持話用一個好似限制嘅方式？如果咧佢唔做埋一個要求，譬如講緊打針嘅話，就有啲懲罰。頭先講到譬如一啲增生點啊嗰啲，係咪唔即係評議會嚟講個立場都係唔支持呢樣嘢？ 我可以咁講就話，如果你用獎勵形式，佢原本冇嘅，你俾一啲嘢佢嘅，咁呢個可能就較為即係。我估啦，可能法庭會覺得係接受係合理一啲，但係佢一啲固有嘅權利、固有嘅一啲合理嘅期望，而你係拎走咗佢嘅話咧，呢、這個佢真係要三思啦。究竟咁做係唔係啱啦？咁、我都即係順便提一提僱主啦，就係話佢做一啲咁嘅條件或者要求嘅時候咧，記得開翻到後門，譬如話即係佢俾到一啲醫生嘅證明啊等等咧，你應該係都放寬翻嘅嚇。 調轉啦，有啲頭先有啲可能相對叫做懲罰性啲嘅做法啦，有啲又鼓勵性啲嘅做法喎，即係譬如有薪假啊，或者係甚至派現金啊、現金券啊，啲公司會咁做嘅。如果真係一啲身體原因而打唔到針嘅員工，咁啊得唔到呢一啲啦，會唔會都係一種歧視嚟噶？ 你可以咁講，但係頭先話齋你似乎符合咗間接歧視嗰個定義啦，但係大家要演繹一樣嘢就係話，佢依個條件或者要求去達至嘅目的是否合理呢？如果係只要個官覺得呢樣嘢係合理嘅話咧，咁就變咗唔係一個違法嘅歧視噶咯。咁所以頭先我講話嗰兩個 extreme 啊，即係兩個極端啊，就係話你如果鼓勵佢，所以你係獎勵佢，亦或係你為咗鼓勵佢打針，你去懲罰佢咧，咁呢兩個就睇下對唔對稱咧，大家都估到個結果，個官會點判噶啦。 OK， 好啊，唔該曬阿朱崇文，同你傾到呢度。朱崇文博士咧就係平機會委員會平等機會委員會行政總監括弧營運嘅朱崇文博士啦。咁另外我哋頭先講到報道講到嘅香港足球會咧，咁其實我哋都邀請過香港足球會嘅訪問嘅，咁佢哋就話回覆咗我哋就話唔接受訪問。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雷达里奥出生于一个美国普通的中产家庭，26岁被炒鱿鱼之后，在自己的小型公寓内创办了桥水基金管理公司。目前该公司管理的资金已经超过1500亿美元，为客户赚取的收益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间对冲基金公司。同时，作为华尔街的投资大神。达里奥曾经成功预测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由于他独到的投资准则改变了整个基金行业，美国 CIO 经理人杂志称他为投资界的史提夫·乔布斯。 达里奥相信自己的成功并非因为他自己个人的特质，而是因为他能够从失败之中学会了做人做事的原则，而大多数的人和公司都可以运用这些原则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原则这本书包含的21条高原则、139条中原则和365条分原则，从多个角度立体地展述了他在生活、工作和管理三方面的原则。自从2010年起，简略版的原则被放到在桥水公司的官网上面，至今共计被下载了超过300万次，无数企业、管理者、职场人士等都争相阅读。而新版的原则逐一详细解答了简略版之中的各种问题，配合达里奥多年来的各种实例和感悟，让任何人都可以轻松上手实践，窥探用以指导桥水公司的日常管理，帮助公司屹立40多年不倒的秘诀。 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评价这本书，他说雷达里奥曾经向他提供过非常宝贵的指导和忠告，都能够在《原则》这本书中找到。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原则》，作者雷达里奥，由商周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見到咧就一單嘅火警喺昂船洲大橋對出嘅海面咧，就話一隻嘅貨船咧，尋日傍晚咧5:00開始就係起火，咁啊見到咧啲濃煙都非常之強勁啊，升到上天啦，咁啊話影響到咧係附近一帶，包括西九龍一帶啦、青衣啦、美孚啦、長沙灣啦，呢啲煙咧都影響到附近一啲居民。我見到報章話咧，甚至遠到長洲啊、沙田啊，居民都聞到一啲刺鼻嘅味道。最新就話啦，青衣以南海面嘅呢一隻貨船啦，發生嘅三級火咧，喺朝早8:20咧係大致救熄嘅。對於呢個情況，你點睇咧？雖然而家救熄咗，不過好似成個影響面都好大啊！好多唔同區嘅居民咧都聞到呢啲刺鼻味道。你會唔會都係住喺附近啊？或者受到今次起火嘅呢啲濃煙影響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嘅。見到今次咧就話都涉及呢一個起火嘅貨船咧係裝咗2000噸嘅金屬廢料喎。都請一位嘅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佢都好似跟住呢一件事嘅。有深水埗區議員楊旭，早晨。 早晨，张乐文你好。 早晨，杨旭，你系咪都有跟开呢件事啊？寻日开始 有啊，我大约六点就闻到第一阵味啦，跟住都即刻去揾嗰个源头。咁我就去咗，即系我就揾咗我哋条村，即系揾到40楼咁样去望下。其实我都知道系即系。我以往都有啲記錄，都係喺岸船洲嗰邊吹過嚟嘅。咁我就睇喺嗰邊，但就揾唔到個源頭，因為咧就因為空氣太嗰啲風太弱啊。咁呢就見到白蒙蒙一片啦，係啦。咁就唔知係邊個位啲火出嚟嘅。跟住就之後去到見到睇到報紙報道啦，咁就話有架船起火，咁我先知係啦。咁但系阵味真系好难定嘅。 其实范围几大，同埋工程点咧，系咪成条村基本上都每一个角落都闻到咁滞？ 啊，系啊，系啊，成条村根本座座楼都有街坊向我报告话闻到阵味啦。咁之后就唔知我条村啦，因为我条村首当其冲啦。 你系你系海泥啊，定系边度？你系 海泥，海泥， 海泥。 咁海泥其实就系我个区系连接成个昂船洲嘅。咁佢。嗰、那個等船嗰個着火位置啱啱岸船洲對出，咁咁啱咧，琴日又吹西南風咧，就食曬我哋呢邊啦，係啊，咁啊唔止成個海麗啦，咁就隔離長沙灣啦，同埋啲煙都去到好入啊，即 係 深石結尾啊，即係好內陸嗰啲咧，都聞到嘅。咁啊主因其實一嚟嗰啲煙真係好毒好濃啦，第二就係啲風真係好弱，就吹唔散啲煙啊。 有冇啲居民好似头先杨都咁讲，都哇受到寻日呢一个嘅火警影响啦，都烧到嗰啲浓烟非常之强劲啦。欢迎打你1872311 1872311嘅。头先你系咪话即系你就主要系闻到嗰啲烟，跟住先至发现有呢个火警，定系啲居民都走入嚟你哋嗰度投诉，定系点样？ 其实我闻到先嘅，因为我办事处就即系喺条村入边，我琴日都仲喺办事处入边啦。咁6:00闻到阵味，跟住一出去出边就哇周围都系咁。都見到其他喺啲公園啲阿婆都揞住個鼻咁樣噶啦， 仲唔翻屋企？佢哋應該翻啦啩都。 可能啱啱第一陣聞到啦，可能咁同埋咧開始你見到係好灰蒙蒙，好似有煙霞咁樣嘅，係啊。咁所以就同埋陣味比起以往成日咧，岸船洲嗰邊咧有啲燒著一啲嗰啲發泡膠噶，因為佢嗰邊好多露天存放發泡膠。咁我覺得陣味咧又。唔似嗰啲發泡膠係再勁啲嘅，即係你知發泡膠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灼眼、好刺鼻嗰啲啦。但係嗰陣味咧再毒啲嘅，咁所以就唔知係咩嚟嘅。同埋佢琴日你話頭先話係，即係都報道話係咩金廢氣金屬啦， 係嘛？ 咁但係問我即係要希望消防處查清楚少少，因為佢都好闊噶嘛，啲廢紙金屬都好多，唔知係咩金屬，會唔會真係係一啲？有毒嘅物體喺入面啦，係啊，咁同埋希望都環保署可以睇下有冇，其實公布翻啦，因為其實有啲咩有毒嘅 味道係聞到，因為 detect 到嘅話咧，咁希望都話翻俾啲街坊知道。如果唔係，街坊真係好擔心。 我想知啲街坊咧，頭先即係都有啲聞到啲臭味咧，有冇真係好似不適到要嘔啊，或者真係入醫院啊？有冇啲嚴重啲嘅情況？ 嗱，幾個街好多街坊唔係幾個，好多街坊同我講係頭暈啦，灼眼、刺鼻啦。跟住就即係好唔舒服啦，好難頂咁樣。咁我有幾個街坊都其實有搭車入咗村幾次嘅，喺琴晚嗰段時間八九點嘅時候。咁當然如果佢真係入住，佢就冇唔得閒同我講啦。咁但係其他街坊都見到八車來來回回嘅幾次咁咯。 嗯，但嗰度昂船洲大橋對開，其實就係啲司機揸車嚟嘅，會唔會有冇聽到話影響啲揸車嗰啲人咧？直情？ 应该冇啊，因为可能揸车揸得快啲走得快好世界咁样，反而系我哋街坊就冇得走啊！ Okay. 你全部闩晒窗啊，开晒冷气啊，到甚尾都系攻入嚟咯、啊，即系有啲冷气系出窗口式噶嘛，咁佢都系会即系入边出边啲气体都会入到嚟入边嘅，咁所以佢冇得避嘅。咁有啲街坊开晒啲空气清新机，其实都冇用嘅，因为空气清新机即系嗰个 隔唔到咁多係嘛？應該都係 啦。但空氣清新機都係即係個變曬紅燈嘅，因為你有啲清新機可以知道個空氣質素係點樣啊，佢度到啲 PM 幾多噶嘛。咁但係爆曬燈嘅。 但呢個係尋晚嘅情況定係去到今朝都係咁？因為佢就話今朝八點幾係大致被救熄嘅。咁其實而家仲有冇噶啲煙？ 我收到街坊嘅即係彙報啦。咁佢哋都去到。九點幾十點咧就開始感覺到啲煙慢慢散啦。 OK， 咁但我知嗰時都仲有火嘅，所以我估計係可能啲風向有啲改變啦，或者嗰時大風少少，咁所以海麗村嗰邊咧嘅即係質空氣質素咧，可能九點幾十點開始慢慢改善嘅。 好，同阿楊旭你傾到呢度啊，我哋大致了解咗你條村啊，你個區嗰個情況啦。楊旭就係深水埗區議員嚟嘅。讲到呢个昂船洲大桥对开海面有个货船嘅火警，嗰啲烟好劲，有居民都打上嚟附近系嘛？荃湾嘅居民啊，麦女士，早晨。 系早晨啊，主持。 系你好，请讲。 我话寻晚咧就大概系七点零，八点啦，我唔系好记得正确嘅时间啦。 嗯。 咁佢我当初咧就闻得咗烧焦味，好浓烈下嘅。 系。 咁我以为系附近咧有人烧嘢啦。咁我周圍去觀察，周圍都係冇發生任何類似事件，因為以往我哋耐唔耐都有啲人咧燒垃圾啊之如此類嘅，咁、都會睇到啲煙啊或者咩咁都有跡象可以睇到啦，可以咁講啦。但係尋晚嚟講，我係完全睇唔到任何跡象咧，係關於我哋附近有人燒嘢嘅。係後屘咧就即係陸續收到啲信息啊，即係 WhatsApp 就話發生咩事咁講啦。咁我即刻應該電視睇新聞就睇到，原來咧。佢哋啲味咧可以飄到我嚟一度咁遠，我哋荃錦公路已經係荃灣嘅上邊嘅，咁都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咁形容啦，係比較都偏遠咗少少啦，但係都聞到比較濃烈嘅味嘅。咁我想講嘅就係話，有關嘅政府部門一定要正視呢、這個，其實一個警號嚟嘅。即如果咁樣咁廣泛咧，都可以聞到嘅話咧，其實呢件事都唔係簡單呢件事嘅。 Okay. 你自己當時又唔係即刻關窗啊，開冷氣咁樣啊？ 即刻 關 窗 係 即刻關，但係冇開冷，我即刻關到，即係留翻個罅仔嗰種咯。咁、因為點解咧？佢唔係話濃到話即係公鼻咯，成咁總言之咧，我亦都關曬窗，同埋咧感覺到咧，佢好快慢慢就散啦，十分鐘到咧散曬啦。 就好，就夜晚就冇事啦，可以瞓到覺啦。 冇事啦，但 係 佢散得快，但係嚟咧都唔係有，佢初初一燒咧就好快攻到嚟，即係譬如你應該正常六點七點已經攻到嚟啦。 Okay, 好啊， 七八點先攻埋嚟嘅。 好啊，唔該曬麥女士，同你傾到呢度。